时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02，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除了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频率的这个节目的 B 站官方账号哈，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您要想看到我们每期的视频回放怎么办呢，也是上到我们的哔哩哔哩网站查找漫游嗨翻天的官方账号，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了。 嗯，是的。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其实说是应援群，不如说是啊小美的一个后宫群啊，567-556693，567-556693，请大家熟记于心这个口令以及密码。 是的，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一年一度的这个毕业季又要到了，所以我们请到的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毕业季的话题。我们欢迎明月和兰玲。 Hello。Hello, 大家好、啊、不过为什么毕业季就跟我们两个有关、 啊、对了 你说强行被安排、 强行牵过来， 为什么要请二位来呢？因为二位是呆的人生导师嘛。 啊，是吗？是吗？ 就是经常在自己做直播的时候、嗯、也会来给大家解决一些大家在学习上的困扰啊、嗯、感情上的困扰啊。 解决不敢说，就是说可能想、嗯、会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发表一些自己的， 然后一般会劝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啊、一定要好好考虑之后啊再做选择。 原来兰陵和明月是走感情路线的。 对 、啊、 深夜男主播。 哎呀， 深夜情感电台、 啊、哎，真的 我感觉我们今天应该有很多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情感问题可以发来跟兰陵明月。 是的，没错。 比如说这什么毕业一定要说分手吗？什么毕业一定要再见吗？我相信兰陵和明月都能给出不错的见解。 对，其实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可能这个毕业季往往是喜悦伴随着忧伤。你说喜在哪儿呢？可能我们这个完成了学业，继续深造或者找到不错的工作，这算是喜哈。但是忧的话，就是我们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可能和很多比较要好的老师啊、同学分开了。再比如说刚刚许可提到的，可能很多情侣在毕业的时候选择了无奈的分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很便宜的食堂。 哎呀， 原来充300-400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发现生活成本突然提高了， 生活成本无限提高，而且还得掏房租，因为你已经没有宿舍了，对吗，小妹？ 嗯，没错。 那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同学啊，他们在毕业季当中出现的一些困扰和疑惑，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让我们的明月和兰陵和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想想对策哈。那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以及在 B 站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大家呢，如果您在这个学业工作或者是感情上面有一些困扰的话，也不妨发来弹幕和我们的明月兰陵交流。为什么明月兰陵的表情微微有一些 一个特写啊？ 我们是成为人生导师还是有点 不是？是这样的，兰陵的表情就是谁敢，我看谁敢发弹幕的表情。 我觉得今天他们二位穿的衣服也很适合人生导师小梅， 很有禅意啊。我觉得明月， 我这不是像卖茶的吗？ 我今天想穿，因为明月平常天天穿黑衣服嘛，然后我说今天穿个黑色的配合他一下， 结果发现明月 换衣服了。然后你知道他平时都穿这种就是麻服嘛，今天 我 也是想， 我平常是穿这种风格的， 对，我也想配合他一下。你看， 结果曾经在茶行待过， 对， 是的。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来弹幕，多多交流哈。那我们现在先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态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耳熟吗？这个音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回来啊！继续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播出的《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陵。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兰陵和明月。 欢迎 二位。Hello，大家好。 啊，就是上回兰陵明月一块来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好像已经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小美一日不见你们如隔三秋啊，天天 在 我这里念叨啊。 对，现在要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应该过了一个世纪了吧？感觉 差不多。 明月还是比较经常见的，那兰陵应该还是比较经常见。对不起，口糊了。 弄错了。 大家好，我是刘明月。 哦，对，你是， 你好，你是兰陵对吧？ 对。 总之啊，就是明月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了。那最近 想我吗？ 好，我先把麦关一下，我回答一下。 这个月啊， 好，不要是容易说实话。 是 香。 好，那个明月兰陵最近在忙点啥呀？ 最近就是大家应该是我来这儿，我现在是第四次来这儿了。然后大家细心的应该可以知道，可以发现啊， 第四次 我是唯一一次没有咳嗽的。 是的，兰陵养好了病， 终于病好了， 终于啊。 对，然后这段时间也就是在紧张的录音吧。最近又录了两部新作品，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它还是在保密阶段。然后这两部作品还没有再发布，然后后续可能在今年的十月份，明年会陆续有这样作品的信息。我觉得相对比来说，这两部作品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它的主角很热血。 哎，那既然这样，就是说配的是主角 喽？对，就是不是往常的那种。就是我一直想配那种有智商有担当的， 就不是101、102和103。 不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最近大家应该听说过，就是我们的中国首部自分级动画电影大护法。将在7月13日上映，然后我是配里边的一个线索人物小江。 对，非常厉害。 然后结局呢特别刺激，我会告诉你们结局发生了。 哎，那明月也有参配吗？ 大护法 配了。 配了。对，配了。 对。 两人有对手戏吗？在这里 没有。 没有对手戏。我看到这个大家说今天的麦没有坏，差评哈。 什么意思？就等着他们坏麦是吗？ 说 麦坏了，然后后来来了 一个 小。会发现就是凡是知道这个坏麦这个梗的都是我们的老观众了。 老听众了。 是的。啊，那明月呢？明月最近都在忙点啥？ 最近其实我也是一直在跟两个项目，然后这两个项目真的是最近把我折磨的，还是因为真的对，还是因为它需要赶进度嘛，所以这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每天都会从早上折腾到晚上很晚，一两点钟、两三点钟这样子。对，所以不过所幸是这两个项目完成的还不错。但是也是在保密阶段，等播出了以后会在微博对说 啊、别急，怎么这么着急？这人就心里才没事啊。 我以为那个可以说， 完了 那么多部，那知道是哪部、 嗯？但是不行， 是吗？ 对， 哎，也就是两个人都有新作品。 嗯，对， 但是都不能说， 对， 就是让你们着急，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但是大家起码、啊，大家起码这样有个盼头， 是的， 就知道他们俩出新作了，而且也可以多多关注他们俩的微博啊。 没错， 我相信他们俩藏不住事儿的，这么两个人。你看他们俩笑容，指不定哪天发微博，一个手抖，哎，怎么就发出去了，是吧？ 对对对， 微博哈，刘明月啊。和李兰玲，哎，怎么不是李兰玲零零零了？ 我也不知道，就我之前改成李兰玲零零零了，然后想改回去，我玩脱了、然后就改不回去了。好、 啊，对，好像微博有改名上线，对， 突然有一天就自动给我改回李兰玲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哎， 可能微博的管理员看不下去、啊哎，你想改名，可能在后台点了太多次了。 是、啊，说到这个微博哈，其实可能很多粉丝也都发现了，现在北斗企鹅工作室是开始让小伙伴们开始出早工了。开始做早课了， 一直都有，但不过是现在开始，就是只是会有个打卡， 打卡 会有个激励自己，就是多少天回来以后发现哇，自己已经练了几百天早功了，好厉害。 其实我们做着早功这个事情呢，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平常在干嘛？ 对，平时在干一些什么？也希望 真的很好， 可以就是打卡嘛，它有一个天数， 统计 累积的，累积的大家也就会看到其实更好的激励。 哎，那你们两个打卡多少天了？ 我是一天没辣， 我 辣了一天， 没有。 明月帮你监督着， 不要当面拆台。 哦，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也是， 你辣了几天？ 我没有辣，我每次都在家里自己做。对不起啊， 好好好。这个反正我觉得打卡对于这个大家更想了解北斗的啊，都能知道他们早上在干嘛，更想了解兰陵明月的也能知道他们在干嘛。 等等、我们这个魏几何烟说，我记得兰陵昨天好像没打卡，兰陵要不要证明一下自己打不打？说实话， 昨天打卡了吗？不，昨天所有人都没有，因 为 昨天我们在录一个电影，一个保密阶段的电影，绝对不能说的一个电影、我们就是从早上开始录到晚上。 没有，我打了，因为我有练。 行，你打了，你打了，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对，开心就好。 这块反正我最终听明白了，他们俩录的是什么电影？其实不能说的秘密嘛，好像是吧？啊， 对对对， 是一个特别好看电影。OK， 大家期待一下啊，大家期待一下。 嗯，那两位觉得就是哎，早课出点啥？你们会直播吗？平常？ 嗯，不会直播的。 早课就是做，这跟你们平常早课是一样的。 是吗？我的早课，那 基本没有。 小美的早课是这样，你知道吗？兰陵明月，小美的早课是这样，可能先上一趟山啊，过个一两公里，再来一两公里慢跑、越野跑，最后再回到家。 我是个运动员， 军校的。 然后阿姐一个哈气打起来，发现自己才躺在床上，刚才是个梦啊。 不是，我是这样的哈，就是 开始了啊， 大家都一般是六点半到七点钟会去南操出早功，我一般是七点钟起床收拾收拾，七点二十去南操跟练完早课的人一块去。食堂吃个肉饼， 你七点多能起来已经不错了。 但八点钟要上课呀。 你中山不是有个小水池吗？ 小水池， 是 左边那个小喷泉，对 对，小喷泉， 小喷泉。但我们一般在南操就对着南操的墙壁练。 什么叫南操？ 就南操场， 南边的操场，就唯一一个操场。 对不起，就是大家也能看到我今天眼睛比较浮肿，你知道吗？ 因为 就 是出早工了，是吧？ 跟这没关系好吗？ 有，不然他可以睡到十一点。 嗯，我们的黑羽奈绪说，今天早上两位是打了卡了，就刚才没说那个早课的话，一般就是开开嗓。 对， 开嗓， 然后就跟你们真的是一样， 练练绕口令， 对对对，然后气息啊，然后字词的音节，然后绕口令啊，然后有可能有时候会多一些文章的练习，就是比较说，一人找一个段子啊，找一些细的方面的东西，然后去配音相关的吧，更多还是对表达方面的。 反正我小美，我刚才听完哈，我是觉得反正他们这样做挺有感触的，就像咱们每天拍两张照片一样。等你过了三百天之后，你发现哇，我居然坚持了三百天。 嗯， 然后回馈自己一下，发现自己一下自身水平，啊，并没有什么变化 啊。 变化？ 哇， 这个开玩笑， 到底打卡多少天了？ 开玩笑。38、37啊， 那就是一个月出头呗，一个多月， 一个出头。 兰陵，你知道吗？这才是人生啊。 就是、 人家都是一练多少年是吧，才能达到一次的飞跃，就慢慢积累。 不能着急，你知道吗？你现在心太浮躁，要静下心来。人生导师，你怎么给人别人当人生导师呢？ 宁愿你这 兰陵对此你想发表什么想法？ 是不是？ 就是录完节目我们出去，录完节目我们出去谈。 那就是明月，既然你这么说人兰陵了，就说明你的早功你感觉很有效果喽。 不，他现在是嘴碎。就是对于他自身一个很大的坎儿。 嗯， 咱们为什么要聊这么尴尬的话题？ 行，不尴尬哈，咱直接那个上实战内容好不好？那既然都说了，你们也就是跟那个播音系大家都练一样的，是不是？那咱们就来一个绕口令。之前那个图图和咩咩挑战过很难的绕口令，他们两个表现的都非常不错。今天这个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上。 图大和咩是老前辈， 对，老前辈。 你说他们老？ 不，老前辈这是个褒义，就是有经验的意思。 对， 行，好，没关系哈，我们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不敢，不了。 然后上次他们读的是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他 这 个。这 早课确实没怎么 对啊，你看这早课确实 不是。我是这样的，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 牛郎恋刘娘。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那个黑化肥发黑，灰化肥发黑的这个。 好，咱们 让谁先来 吧，这个就好了，小妹，不用自己来啊。 我是没看稿，我看稿不会错的。 对，这样就让那个刘明月先来吧，因为他这个 我嘴皮子不太利索。对。 那就兰陵先做个示范吧。 好。打个样，打个样， 一人一段。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那种越来越难的哈，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谁找的，真是。 是， 就是友情就终结了。 嗯，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行比一行难，然后我们可以让两个来 PK 一下。 友谊的小船已经翻了， 对，就是那个化肥的升级版嘛。 嗯，就是化肥升级。 赢了，我先来啊。 好，其实明月你应该先来。 你先来吧， 你先。 把简单留给你，你说你还去？ 没事，让，不。哎， 化肥会挥发。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嗯，我看看啊。黑化肥飞， 我败了，我败了！ 我们这个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棒。 经过了30秒，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好， 再来， 不会的， 还来啊？ 来，你得把那读完嘛。 黑化肥挥发，发灰会发飞。哎，不好。 对，说的对的。这 黑化肥挥发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好，下一个。 好，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到这里就，感谢大家。 今天到这里就， 这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会为花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会飞花。 哦，厉害了， 厉害了， 好，超凡入圣级别的。 下面这是什么？那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 好， 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为黑灰，花会飞， 是吗？ 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飞花，花为化为灰。 好， 就 鼓 励鼓励吧， 就鼓励。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啊， 不是最后一个，这怎么读啊？这最后一个都意思都读不通，就全是黑 天外飞仙版的哈。 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灰化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会为会飞花，回化为灰。 好， 兰陵真的可以的。你会发现他那个会很奇怪的出两个什么会， 对，他会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增加难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会回回，然后发黑黑，就这样很奇怪。 许可想不想试试啊？ 咱俩来一个是吗？ 当然， 我感觉小美要拉上跃跃欲试。 我其实不行 的。就可以了。 那好，那我说六吧，把 直接六七来就特别厉害。 行，那你来。 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会飞花化为灰。 好，小美干得漂亮啊！ 你昨天在家练了多久？ 专门挑了一个能读对的。 厉害。 好，那继续下边的节目吧，继续。 哎，等一下， 不要作弊啊！开始， 作为男人， 我先问一下那个咱们那个词儿到底是？ 不要拖延时间，不要问。 我们时间有限 啊！你要问哪个？ 来啊！来啊！来啊！ 就来吧。 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尾为黑灰花会回飞灰化灰黑化肥灰会挥发发黑灰尾为飞花回化为灰啊，念错了一个。 好好好， 嗯、就是 容易控制。 啥？ 不说话呢？ 这个小美今天这节目感觉好难呀、啊！怪不得小美今天上节目之前语重心长给我发了一句：“要好好准备啊！”当时 我 当时我看了一眼要放什么，我就看了一眼绕口令，我就略过了，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这是今天坑兰陵明月的，所以今天在碰见他们俩的时候，我友好打声招呼，我说：“兰陵明月，好久不见。” 发现饶过谁呀、 啊？这苍天 苍天饶过谁呀、啊？ 是的，因为今天是周五嘛，然后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专场时间哈。那每到北斗来的时候呢，其实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就会知道，这个北斗斗都会出场的。 给个特写，给个特写啊！ 是的哈，我们这个就当做是北斗斗吧， 嗯、 好不好？ 当做是吧？ 嗯，小北 还有 double 一个是 斗斗 一个是正太斗，一个是呆萌斗，因为。 你好懂啊， 好懂啊， 都知道 一个正太抖，一个呆萌抖哈。今天我们要是要跟那个明月兰陵，还是要玩我们的企鹅敲冰块游戏， 还是玩过， 看来不是第一次了。 对，然后咩咩是获得了 伤心， 咩咩获得了第二届敲冰块的大赛的冠军。第一届敲冰块大赛冠军是谁来着？是叮当还 是 小莲莎？是 那个谁？ 忘记了， 小莲莎。 就看你们谁能夺得第三届冠军 吧， 好吗？第三届企鹅敲冰块， 这样小美、咱们稍微正式一点啊。 好， 现在开始。好，现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第三届企鹅敲冰块大赛就此开幕了。今天来到节目的选手是兰陵和明月，我们的第一手裁判是左小美 啊。 左小美一举是蝉联了前两届的最优裁判啊，获得了很大的好评。 谢谢。 这一届又看兰陵和明月究竟鹿死谁手。 嗯，是的，本比赛由某某公证处公证。 并不存在的赞助商赞助。 对对对对对。 漂亮。 好，齐活了 啊！来吧，那 就 怎么玩？ 我先换一个镜头。 对对，让徐可来给我们手持一下 这 个镜头。 小美，你负责说啊，我先把这麦关了。 哎，那个什么吧，那明月你坐我这儿，咱俩换位置好不好？你们两个方便一下。那徐可你来，对对对，是的，我们放一点歌哈。 放歌， 这可以啊。 好了。 把你们仨全照上了，然后就这样往下一点，你把你 行行 OK。 哎，大家今天看出来觉得明月的发型比较的独特哈， 因为他刚睡醒。 我刚睡醒。 净说大实话，耿直的明月。 这样可以吧？ 主要是因为有我在 啊。好啊，我才发现其实坐这儿显脸比较小。 是吧？ 最后就是你知道吗，他刚才说的时候说兰陵你坐哪儿，他说我要坐最右面。我说为什么？他说坐这边显脸小。 对啊。 哎，你们这么爱 心机 boy。 不是，你们在这直播间当中这么说出来的话，咱们的友谊会没有的。 爱美美吧。然后 爱美美。 从此以后我和兰陵水火不容， 就是各走各的，你走你的弯道，我走我的冰箱。 你走你的水之道。 你们这样吧，你们先这样，因为今天是这样，输的人要接受赢的人指定的一项惩罚。 对 对 对。 行， 所以你们在，喂喂， 说沉就沉的小船， 真的，你们在比赛之前把关系弄得这么僵， 没事，我们一会儿会玩得更狠， 就这样更刺激啊。 对， 好，我们的规则是每人每次要敲一个白色的和一个蓝色的冰块，好不好？哦，对，企鹅呀，企鹅在那儿，快把我们的正太斗放 上。一人一个是吗？ 嗯，这如果说我们比赛游戏环节比较快的话，我们就玩两盘；如果比较焦灼的话，就玩一盘哈。嗯，大家都已经23333了哈，大家都已经说小帆已经船小船小帆小船已经翻了， 小船了， 小船会发黑， 小船了， 手帆好疼啊。 嗯， 来吧， 然后我们慈云的春花蝶说升华一下革命友谊哈，两人的革命友谊要在比赛当中升华。 我们用一盘还是？ 你们用一盘呀、啊，当然了。 对， 怎么能同时打两个？ 对，那个先拿到旁边嘛， 拿旁边， 好吧。 好， 嗯， 我们这个朝摄像头。 先那个谁先手？ 在这儿呢。 我们手点部谁输了谁先手是吧？ 嗯， 谁 输？ 谁先手刃？ 女士优先，不行，必须要谁？ 不，女士优先， 谁赢谁先手。我出布，来吧。 你发现这回兰陵不接这个了。 女士优先，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我猜拳的厉害而已，没别的。 好，我们兰陵 敲几个？ 敲一个蓝的和一个白的。 嗯， 好， 哎、 我们兰陵是利索型选手。 利索型选手，不多想。 嗯， 哎， 明月。 哎， 我怎么觉得整个完了？哎，刚敲起蓝的白的，没事，不用管 他。他带都敲掉了，都敲掉了，都敲掉了。 啊，不是，兰陵还明月还差一个呢。 我敲了一个， 敲了 ，掉 了 一个， 掉了。 好，啊，不是，是这样的，你要就是说你带掉的不算， 哦，你要主动，两个都是你主动跳的，嗯，所以你还要跳一碗。好，好，我们兰陵的第二局。哎，薛可可以看一下那个电乐是不是可以拉小一点？刚才我把它推上去了。 哎，不算，嗯，好，来再来一个，再 啊，好， 敲一个蓝的是吗？啊，一蓝一白是吗？ 所以你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保守的打法。你们知道当时？ 好， 嗯， 当时什么？ 当时图图直接敲了企鹅旁边那个，从企鹅旁边开始敲，不能换啊。 这不算，这不算， 这 不算， 你算什么？ 要敲一个白的。哇，你好屌啊！ 这不算吗？ 不行，不能换。 哇，哎，哎哎，你各种换。 眼看着就掉下去， 惩罚了是吧？来来来， 是的， 啊， 是的， 不是两局三局两胜吗？ 不 是 的。 你要拿鞋， 换一个正常点的行不行？ 开玩笑，正常点，上吧， 对对。 比如让兰陵唱歌，我觉得就挺好。 啊，不，我为了大家 这个节目挺不容易的，真的挺不容易的。 啊，嗯， 这样吧，嗯，很多小宝贝儿呢， 嗯， 小可爱呢， 嗯，小可爱呢， 嗯， 我拒绝。 你不能拒绝，这是惩罚，你怎么可以拒绝呢？对不对？ 现在全北京的人都在听哈。 嗯 嗯， 全北京人都在听。 嗯， 那我稳重一点。 嗯， 那个。你给大家说一个 笑话吗？ 可以， 讲个笑话。 讲个笑话吧， 讲个冷笑话吧，嗯，好不好？如果不笑的话，怎么办？ 不笑的话，那会尴尬。 我以为说不笑的话会继续讲。 哎，你是河北人是吗？ 我不是。 啊，就说一天嘛， 嗯， 一天。吃饭， 嗯， 特别巧， 嗯， 就碰着明月了， 啊， 然后和对面一个男的一起吃饭， 嗯， 然后我看 俩人，是明月和对面男的一起吃饭， 对， 是吗？ 我看俩人喝酒喝特别嗨，我就说我就，哎呀，我就不打扰他们了， 嗯， 旁边自己吃吧， 嗯， 俩人越喝越嗨，越喝越嗨，俩人聊天， 嗯， 明月说，大哥你哪人呢？然后那个对面那个大哥说，哎呦我河北的，嗯，然后明月说，哎呀我也河北的，这么巧啊，然后那个对面大哥问，小兄弟你哪的呀？然后这个明月说，我保定的，然后 哎，保定这样， 保定的，保定的，然后那个大哥也说，我也是保定的呀，然后明月 东北大碴子， 明月说，哎妈，大哥你姓啥呀？大哥说，我姓刘啊，明月说，这么巧，我也姓刘啊，然后那个。这时候老板呢在旁边烤着烤着把电话拿起来说， 嗯， 刘嫂啊你快看看吧，大哥跟你儿子又喝多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你让我理理是什么意思，是说明月和他爹是吗？ 是啊， 就是一个儿子，啊，一个爸爸。 这样吧，咱还是再敲一局吧，好吧？ 为什么？ 来得及吗？可还来得及吗？ 咱们来不及了，还有十几秒吧，进二次元了。 啊，那行吧，那就 那 就大家再献上我们的笑声吧，好不好？最后把笑声献给兰陵，鼓励鼓励兰陵，好不好？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真好笑， 特别好笑啊！我天哪，我 觉得 这么好， 对，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弹幕中就会有雷雨一般的笑声啊！ 是的， 首先我们先进一个 苗 苗 的二次元时间，稍后回来。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袁摸摸。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偶像梦想吧？穿着可爱的蓬蓬裙，站在梦想的舞台上闪闪发光，想想都觉得幸福呢。今天的苗童二次元，我们就来讲讲除了 Love Live 以外的另一个偶像企划，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的本体是基于梦宝谷平台的一款大型声优间交友游戏，好点，大型偶像卡片养成对战社交类手机游戏，并有 CD、漫画、动画等衍生作品。 TV 动画由 A1 Pictures 制作，除了游戏中原作的13名偶像以外，还有100人以上的原创偶像登场。动画讲述的是老牌艺人事务所346事务所旗下拥有众多偶像艺人，如今事务所推出了全新组合灰姑娘计划，被选中的少女们从此走向了偶像演艺之路，宛如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一般，她们能否一步步顺利地登上梦幻城堡的台阶呢？眼下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的最新小剧场番正在每周二晚连载， 故事取材自手游中不定期连载的五格漫画，内容都是偶像们平时的生活和吐槽。闲暇时刻，大家可以来收集吐槽能量哟！闪闪发光的舞台就在我们的前方。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哎 ，Hello，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啊，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啊，我们这个发型非常放飞的明月和我们依然帅气的兰陵。 谢谢。哇，好开心！ 哇，会聊。 欢迎二位哈。然后刚才我们玩了一局这个企鹅敲冰块游戏，然后如果今天时间再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结尾的时候再敲一局哈。现在我们还是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毕业季， 主要是人生导师吗？ 是的，然后 该上线了。 对，人生导师该上线了。两位导师准备好了吗？ 就是开始之前要说一句，一般你身边那个情感大师一定是个单身，所以说大家身边那个人生导师基本也没过过什么人生， 是吗？我跟你说，一般都是他有了人生经历了以后才可以， 因为你比较老。 对对对。 啊，因为你年龄比较大， 但是我没有你搞对象多呀。 这个真没有。 蓝陵明月，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那个段子啊，还小美。当时都说啊，其实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身边一个班里边总有那么一个心理导师，就是他能在你任何情感问题上都给出答案。 是父母之友这种吗？ 对，当时你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当你知道了他的真实情况，其实他当时也是在跟你胡咧咧。 那看来当时一定有一个同学开导过你了。 我师哥可能就是那个。然后后来被 你就是胡咧咧的那个 什么口诛笔伐长大。 不是，怎么 当年正你忽悠我，不是你我现在如何 对不对？所以徐凡你说说吧，啊，你要对大家的人生负责呀。 所以今天我这个人生导师就下线吧。今天蓝陵明月上线，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案例，好不好？先读第一个案例啊， 这么全面， 是案例一哈，案例一是这个毕业时候的迷茫，先给大家读一下 这 位朋友遇到的， 你给念一下啊，给你切换一个，我想稍微安静一点的那个电乐， 音乐，电乐，稍微安静一点的， 对对对，给他稍微就是稍微安静一点点啊，我看看这个啊。 没事，就用这个吧，好不好？ 别，不行不行，这太那什么。 那我先读着，行吗？ 行，你先， 我先读着 啊，我给你找个歌啊。 本人是研二的女生，马上面临毕业，本科211，研究生985，在专业排名全国前3的学校，也就是这是个高材生哈。从小在家人的灌输下，理所当然的学理科，大学也选了彻底的工科专业，之后本专业保研，一路学业上没有太大的波折，考试拿证都 OK， 但是自己心里很清楚，对工科方面的专业没有兴趣，也没有天赋。很多时候同学一点就通的问题，我要思考的比较久才能理顺。虽然工科上的教育背景能让我在毕业之后在相关领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确实学得很累，力不从心的感觉，我不想再延续到工作中去。 本人是典型的感性思维远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各种职业选择测试也是偏人文方向许多。我心中很苦恼，在专业方向注定无所建树，但是胜在平坦稳定。我是否该放弃顺遂的专业道路，重新开始在另一个领域学习，或者求职的时候直接放弃本专业呢？ 你看大梁， 看过了，这条过了， 都配合你。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同学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选了一个家人觉得很稳定的专业，然后可能今后就是前景很光明，但是他不喜欢。 不喜欢。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因为 基本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 每个人都会有。 他不过是他更理想化，就是说更典型一些，因为是案例，就是因为他很美好，因为他的前景就是。就是光明到一定程度一定境界就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而且他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提去说一个这个自己到底想干嘛，说明自己想干嘛他自己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想法自己要去到底需要干嘛， 就是他虽然不想做现在的专业，但是他也 不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 要干嘛。 嗯， 其实我以前我做直播的时候吧，有人说过，他说他不想就是被父母安排去学习父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 嗯， 但是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学什么， 嗯， 其实很多时候，也许啊，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没准是我们的叛逆心理，会导致这方面的原因。 嗯，那你觉得他都研二毕业了，是不是应该，其实，在心态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呢？ 嗯、但是怎么说呢？你既然没有自己很想去做的一个东西。 嗯， 首先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你以后工作不一定就是你学习的东西。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女生，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包括徐克有没有觉得， 嗯， 就是应该算是个乖乖女，我感觉。 对 对，可能从小也不会太反抗家里的这种要求或者安排。那我不知道就是在面包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如果让两位选，你们会选择哪条路呢？ 我们这已经做了选择， 我俩现在的已经是爱好了。 对， 嗯， 我们当时他，我和他在自己的那个领域来说，就是还不错，就生活的也很好， 嗯， 就是都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小康。 对， 然后后来就是到这边之后，基本是零收入。 啊， 就是后来刚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 就刚进入到拼音这个行当的时候， 一段时间之内都是零收入。 那那时候怎么办？ 吃积蓄呗，之前呢。 吃老本，然后要不就是勤工俭学啊。 对啊， 嗯， 然后就找家长，因为我出来那年是二十一。 其实兰陵还是属于进这个行业比较早一些，就年龄比较小一些，对，年龄比较小一些。嗯， 但是回到这个女生的话，我是这样想，就是她心智要是有多成熟，也是多成熟也是未必的，因为。在看来他一直是一个乖女的形象，一直是读书上大学，读书上大学， 嗯， 他可能智商上有上涨，但是他没有经历过社会啊，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多东西的话，可能他的情商还在处在一个 对 一个上学阶段，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我对于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在迷茫的时候去提升自己总是没有错的。 嗯， 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想干嘛，那就做好你手头里有的。 嗯， 然后在你总会有空余时间的呀，然后你在空余时间的时候去培养，去看，去做很多尝试。 嗯， 人从大学走到社会，就是说你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 嗯， 没有那么多人去管你，你有自己，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之后，你有更多更多的选择。 嗯， 当你还没有再找到你真正想做的时候，你不要把你手头的东西扔掉，你不要扔掉你赖以为生的。 所以兰陵觉得他目前还是先不要放弃自己专业了。 对，还是先继续做下去，在做的同时，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 这个时候你再去考虑，再去权衡，再去考虑你放弃你现在专业去从事你喜欢的事所带来的后果和可能的结果你能不能承受。 嗯， 如果你觉得 OK 我就要做这个，那你可以去尝试。如果说你觉得啊不行，我可能承受不下来，那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情。 嗯，看我们这个静云还有这个窝工团座说人生大导师啊，人生导师上线了。 对，来这碗鸡汤我先干了。 嗯，那明月导师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我刚不是发表了吗？ 啊你发表就是嗯。 其实我觉得吧，你想说他从小的时候吧，他就不会忤逆家人，然后做一个乖乖女。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多少会有一些，怎么说呢？会有一些 纠结的元素在里面，因为他很多东西他是比较内敛的，他心里有想法但是不敢说出来，然后也是 没法表达， 对，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其实什么都藏在心里，对他的性格来说的话会有一种纠结的情绪在里面，而且他每次即使喜欢什么他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说家里会不会同意啊，比如说之类的，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是他导致他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因素，我觉得。 那所以明月你会怎么建议这个女孩子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即使你现在在这一方面多少有一些建树的话，还是不要就是瞬间放弃。 所以就是咱们说直白一点，我们就是骑着驴在找马，是吗？这确实也是一种选择，而且起码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不错的专业，你起码能先填饱肚子，然后我们再想以后如果真的能有机会去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是重新深造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必须要尝试，你不尝试的话什么就是总是想是不可能的。 是的， 好，那咱们这个案例就先到这样，好吧？ 是的， 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案例。我为什么给那个这个兰陵一个耳机呢？我就下一个案例让他来念，怎么样？ 是 吧？可以吗？ 行，可以啊。 我觉得咱们很多听众老爷喜欢他嘞。这样，又是申请，我给你发一个申请版啊，兰陵， 申请版 这个 BGM 啊， 申请版，我跟你说，申请版，那就找一个。 来，你走吧。 我家是东北的，他家是福建的。距离毕业离校还有五天，我们感情非常好，但我们必须分手。有一种痛是难以形容的，它每时每刻一点点逼近你，慢慢吞噬你，你却无法逃离。商量好谁也不送谁，他却决定要帮我带着两人一起养的狗狗去办乘飞机的证明，办完之后我坐我的飞机，他坐他的动车。告别竟然是在动物卫生所。甜蜜的是爱情，痛苦的是人生吧。还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这个过程我会慢慢体会。失眠的长夜，甜蜜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哇哦，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弹幕里面有很多莫名想要、莫名想笑的小伙伴？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我觉得我突然正经起来。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刚才读特别好，这段特别深情，真的， 谢谢中传毕业的这个这个鼓励啊， 谢谢许可大哥的鼓励。 这个，那来吧，两位人生导师上线。 这就是典型的，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争吵，就是自然而然就分手了。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就时间会冲淡一切，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 那你们觉得毕业就一定要分手吗？就是这种异地恋就真的不可能吗？ 可以再拖一段时间再分手。 其实，其实我觉得异地恋还是首先要看两个家庭吧。 不只是家庭，因为异地恋它到底为什么会分手？ 缺乏沟通。 再不单是这样，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都是脆弱和敏感的， 对， 就是说在两个人的时候 很缺少安全感， 会患得患失。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考虑我的恋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就是他现在是这样的，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突然现在你怎么不理我了，他在忙吗，还是在跟别人说话？有可能在身边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电话，见一面聊聊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异地和距离会把这个矛盾无限的扩大， 就每个人都患得患失的。 对，每个人都患得患失的，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这种焦躁的情绪就会容易点燃你们的矛盾点，然后就容易发生争吵。本来如果你的争吵的话，如果真的是相爱的两个人争吵之后要缓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在异地在电话里很多事情在电话里是说不清也是很难解决的。就只能见面才可以。那异地也不可能每次都 但见面成本太高了， 时间长感情都是会这样一点一点的淡掉，一点一点，每一次出现裂痕就算和好它也会简单一些。因为在每一次再爆发矛盾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之前的矛盾， 对， 就会觉得会感到累。 其实我你说 所以异地恋的话，我身边确实有成功的案例，但大多数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考验的真的是两个人互相彼此信任的 到底要就是他 绝对的信任， 对对对对，而且就算是绝对信任，就算是绝对信任，但是你见不到对方，绝对信任就代表着你绝对深爱着对方。 对， 没有一个人说我深爱着对方还不想待在他的身边的。嗯，我难受了，我痛苦，我想抱个人哭，他不在我身边，我只能打个电话。这个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心里边的难过。 我们有人说以为明月卡屏了，那明月在想啥呢？ 对，想发表意见， 就在想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身边异地恋成功的还是挺多的啊，因为我觉得异地恋这个东西吧，首先，我觉得不是说异地恋的问题，是你选择的你的对象的问题， 就还是看人 这个人。嗯，对。其实呢，咱们抛开家庭不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看这个人怎么样，不是看异地还是不异地，还是看他们的成熟与否，或者彼此能不能包容，彼此到底爱不爱。如果其实说句实话，我个人认为感情不一定全都是陪伴。其实人的一生还有很多，不仅有爱情，他还有理想，他还有更多值得奋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互相如果真的是很相爱对方的话，应该去看到对方的这些点，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然后互相的一起去努力奋斗。 那明月，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有一对情侣啊，他们就是异地恋的这种状况，那你觉得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更好的让这个爱情保鲜呢？ 首先我觉得最起码是信任，对吧？这刚才也说过了，信任是一点。第二点，而且你要把你的心智放成熟一些。 但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控制的。 对，理想型。 但是你要明白，以后你们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目标而进行的。 但是 其实我们现在的异地不是只是单纯的当时短暂的，但是我们在一起是长久的。 那我反方一遍， 就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大学毕业之后异地恋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头。 怎么看不到？ 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就是感觉明知道对方在努力，但是看不到在一起的希望。就像他说的，人是一个感性动物，在很多时候你这样想是很理想的形象，是很理想的这么一个， 也很理性的， 很理想，很理想，很理性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大多数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感性，都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我当时真是想的太美好了。 其实并不是， 然后恋人不 是，我们这个正方一遍， 我觉得就是异地恋的话，肯定会就是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肯定会有一方面去做出牺牲。 但是一味的牺牲和妥协， 其实不是一味的，是互相的嘛。就是我身边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就是异地恋，她男朋友在国外，然后她是在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公务员，而且工作也很好，家里面条件也不错，但是呢，她就为她男朋友做出了牺牲。她男朋友在外面就是在国外上学， 她跟过去了吗？ 对，她跟过去了，她把工作辞了以后，然后去学外语跟过去了，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这不叫异地恋，这不奔现了吗？ 这我觉得他们最后的结果呀，但是他们也有一段中间很难过的过程啊，就是一个人在国外，一个人在国内。 像学校这种的话，他们好像找不到什么，就是像这种分手了，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去想。 他们好像就没想，你看这个案例里面，大家就没想以后，就他们很。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人的。如果你要是没有想过以后在一起，大学只有四年，四年过了以后， 就是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选择的。 简单点说，就是能不异地恋还是不要异地恋。 好，让我们这个什么辩，那叫辩论的那个官叫什么官？ 辩论官，就是、这个、 辩论官。 对， 让我们来 总之吧， 许可总结发言一下。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分两种，其实有好也有坏。就是异地恋，首先先从坏的角度讲吧。跟刚才就是咱们兰陵说的那样，咱纵使你24小时跟他视频连线。说句不好听的，人家要撬你女朋友很容易，当她感冒发烧的时候，一杯鸡汤一杯热水递到身边啊，陪着去上医院。说实话，你再牛的什么异地，你无法抵抗这种就是现实生活中能触摸的这种感觉，对吧兰陵？ 像是电视剧中的桥段。 不是，这个就是你无法抵抗的，这个这是其一。 人生充满了诱惑。 对，但是第二点呢，异地恋也有一个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它能让你俩的爱情特别保鲜，每一次见面都好像初恋一样。但是其实这从中到底能好能坏，是吧？这个 balance 你到底如何平整？我觉得每对情侣都有每对情侣的情况，咱们也不能一而概之。反正我觉得，嗨，自己走着看吧。 是，那我们就最后一个案例哈，那让明月给我们来读一读， 好 不 好？ 好， 明月来啊。 来，明月来，给你点 music 好不好？ 给他换一个 BGM 啊，你给他戴上耳机哈。 好， 等会儿我把镜头。 第三个案例先跟大家说一下，是关于毕业暗恋要不要表白的。 又是一年毕业季，昨晚班级毕业聚餐，好多女生被表白了，表白场景并没有很激动，两个人坐在一起很平静地聊些什么。既然喜欢一个人，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努力让对方喜欢自己，而是选择在这个离别的季节把这些说出来呢？不知道大家选择在毕业季表白是为了什么。 嗯，第二个小故事。 第二个是大一暗恋他，到了大四马上毕业了，才知道原来在别人眼里我早就和他是一对儿。可惜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期间我也谈过恋爱，可总是没有和他在一起时那么随意。他颜值还不错，身边总是有很多女生喜欢他，他都拒绝，可我又能感觉出他应该不喜欢我，只是把我当哥们儿。现在内心好挣扎，你们说我是继续暗恋呢，还是表白呢？ 真的，我发现声优就是大家来就是真正的都是怪物，真的配音演员真的声线真的特别厉害。但是我刚才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案例有点搞笑，说 明 把他当哥们儿，明月 反串了一个女孩哈。 对对对，那个，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也很多， 是 就是女生有些女生追男生啊，反追过来，到最后发现男生只把自己当哥们儿，嗯，啊，不知道蓝陵明月， 就是这个都毕业了，你说这到底要不要表白呢？ 嗯， 暗恋了这么多年， 毕业真的。 理解 B， 我总被会被女孩当成闺蜜，对， 这是 怎么？ 这是 不是兰陵真的好想哭啊！我这会儿 那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没有啊，就还是就闺蜜啊。 啊，哦，你也把她们当闺蜜是吗？ 当然不是，她是喜欢， 啊， 曾经吧，十几岁的时候，十八九、十八、十七岁的时候，对，然后人家说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是什么事儿，当时是什么事儿都和我说。 因为你是个很开朗的人，很容易让别人把你当做一个倾诉的 对 象。 对对对对对对，他好多事情都会跟我说， 嗯， 然后我也会去劝他，然后没事两人也会出去。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说比较早嘛，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茶行了， 嗯， 然后也会带他喝茶呀。 你就是少谷主了。 少谷。然后这个吃个饭，啊，看电影什么的， 嗯，是。 然后。我是以为是在约会，结果他以为他是在跟闺蜜逛街，就到最后了，就最后表白的时候就是。 但是没关系，这个不是你对的人啊，我是这么觉得。 啊，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对， 因为当时 其实自己释怀了， 因为其实十七八的时候，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对， 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 对， 你只是一个当时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你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念还没有正确的树立起来， 没错， 这个人还不是那么立体， 嗯， 所以当时。但是啊，就是年少时期，哪个少年不怀春，对吧？ 对，就是我也觉得蓝陵说这段特别对，就是可能最终结果咱先不说结果， 嗯， 但是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无论是当时你看蓝陵说的喝茶、看电影，看电影，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第一是无可复制 的， 而且对你来讲很珍贵， 嗯。 其实这就是咱平常总讲的，其实你不一定结果怎么样，结果没准还是我终身孤身一人。自己在干点什么，但是我有这些回忆， 嗯，我们这个柠檬味儿巧可柠檬味儿巧可乐说蓝陵你还有我们呀。 谢谢 蓝陵，觉得好一点吗？ 因为好一点，对，因为这其实之前在直播时候也说过， 嗯，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特别世人特别， 嗯， 特别一个， 其实我觉得蓝陵能很坦然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说明你自己心里能过的这个坎儿。 嗯， 其实我觉得失恋或者包括这种嗯，就是藏在心里的感情比较痛苦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出来，就你一提一想都觉得受不了的时候才是最痛苦的。 嗯，是，对。 那明月又卡屏了， 不是，其实我觉得暗恋和表白，我别人问我要不要去暗恋，要不要去表白，我都不会出意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怕我给你任何的意见以后你做出了选择以后并不是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我一般会把就是我想到的可能性大致说一下。 嗯， 因为我觉得看每个人，他如果他要是想去表白的话，他真的说出来了以后，他有很多种可能性。 嗯， 对， 对， 那所以两位都觉得暗恋表白这个没有绝对的， 对， 就是还是要看 情况，还是要看自己， 一个人而定吧，反正最后再嗨，咱这案例， 反正你要暗恋的人表白的话呀，关系好的要么就是他喜欢你，要么就是不喜欢，要么是朋友没得做，要么就是维持一种痛苦的朋友关系， 所以只要自己想清楚这几种结果， 承担好后果， 然后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就好了。 反正我最后再给一点见解吧，我觉得就是你都表白吧，都毕业了，有什么好说的， 没准还有1%的可能性， 成功了变成了暗恋。 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今天两位人生导师给大家上了很多 的 课， 是 的，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在美国最近很火的一首小诗哈，非常正能量，让我们的明月蓝铃一起送给大家好不好？送给我们不仅是毕业生了，也是所有收听和收看我们视频音频直播的朋友们，送给大家一首小诗，是一首励志的小诗，我们的 music。 好， 这个音乐 啥呀？好多以为离开啊， 徐可你很懂的， 我找的好吗？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了 CEO， 然后活到90岁。 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不成， 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哇，特别棒，特别棒！ 谢谢明月，谢谢兰陵。 对，今天在咱们这么一个兰陵明月给大家当了人生导师，最后一首小诗结尾，我觉得其实这首诗啊，小美，我觉得给大家很多人有点自卑或者有点不自信的人特别对，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段，不要觉得你不成功，因为你还没到时候。 就是那句话说得好吗？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着急，我觉得就静静的等待着自己的厚积薄发吧，我觉得是是这样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明月和兰陵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谢 谢二位。 谢谢。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节目。 对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我觉得你看我们节目开心呢，要佩戴一下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你像今天我们这么深情的节目啊，也可以给你不仅带来的是开心，还带来的是解开你心中那系了已久的铃铛啊。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QQ 群来解你的铃铛，5675566693，在这里边呢，小美和徐可将化身情感达人上线给你解决问题。 哎，我发现大家真的好懂，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背景音乐是那个看繁星，然后果然不看又说是的啊，大家都很懂。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可，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 对，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节目，下周一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档这个最近很火的综艺节目叫做我爱二次元，那这个我爱二次元里面的选手印子月下周一将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他的这个音乐梦想以及他参加这个我爱二次元节目的经历，大家不要走开，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下周一见喽，拜拜。 下周一见，拜拜。